第96集，望江桥。 死也回不去了，死也。 许少卿，你干嘛呢？掉东西了，小心点。 许少卿回头看见安里站在旁边，手里拿个塑料袋往嘴里塞吃的。 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？你怎么没回家？ 想到大概的可能，安里闭嘴了。许少卿看着安里，安里怀疑许少卿在鄙视自己的吃相，于是把嘴角的汁水擦掉了。 怎么了？你去哪儿了？我以为可以在这里看烟花，结果等了半天什么都没有，就到下面的平台去问问，然后人告诉我今年不许放了。但是我看到了卖那种烤地瓜的，就是那种铁桶，上面有地瓜，中间是茶叶蛋那种。我小时候都那么卖，现在很少见了。 安里举起手中的塑料袋，他隔着塑料袋抓着一根地瓜，袋子下面还吊着两颗茶叶蛋，这组合看起来又怪又猥琐。安里摘出一颗蛋给许少卿， 看你冻的，吃一个蛋暖和一下。 许少卿抓过蛋一把扔进江里，安里惊愕地看着那个蛋飞出去的方向，想要责备许少卿浪费粮食。突然那个蛋的方向的黑暗空中出现一朵闪耀的大礼花，这个衔接很魔幻但又很有趣，是两个人都没有想到的事。他们盯住那个五颜六色的大礼花，然后是迟来一点的轰隆声，然后又是一个升天的光点炸开了新的光芒。 哎，有人偷着放烟花了。 安里忍不住偷偷拉了下许少卿的指尖，算是示好，算是求和。安里刚握住地瓜，手很烫，突然就激活了许少卿的痛感，他缩了下手。安里看着他迟疑了下，松开了。许少卿马上抬手给他看，指尖都是血迹。 我受伤了。 怎么回事？家里的事？ 刚才有人跳墙。 什么？怎么有这种事儿？我在平台那边完全都不知道。大过年的，怎么会这样？什么人啊？ 我以为是你。 安里看起来更加惊讶，接着表情又变得一言难尽。 我怎么会？我还有很多事要做，你怎么这么想我？ 你祝我余生快乐。 因为我觉得我做那件事能让你以后都过得轻松点，所以就说了那个。你想哪儿去了？其实我考虑过你会生我的气，但我还是做了，因为我觉得既然你家人先提了这个事，自然是他们已经认定的了，那顺水推舟多自然，是个好时机。可能现在不用的话，以后可能都再没有这种机会了。对不起，虽然没用也对不起。不说小朵，就说你，为了你我也不能死。 为了我？ 你家人以后万一要做亲子鉴定呢，我得配合你啊，我得活着在你旁边随叫随到。 傻逼。 好吧，我今天认了这个。 安里，你不用这么狗腿子的哄我，我要是要人哄我，花钱找谁都可以。资助的钱是我借小朵的，那是我俩的事，你不用给我装模作样。 跟那个没关系，是我自己想哄你，谁让你那么像个小狗。 说到底不都是在哄我吗？你说你离不开我，想见我，什么你那么近我心跳好快，都是假的吧？ 当然不是，那时候我还根本不知道这件事。再说我那时候喝多了，那种话光说出来都得后悔的要死，怎么可能是专门哄你的？ 喂， 你后悔了？ 大概是快到十二点了，偷放烟花的人数量多起来，胆子肥起来，时不时就有烟花闪耀照亮两人的脸。安里很不自在，把脸藏到地瓜里去，装作吃得很香。 你不是说希望我有平等的感情关系吗？ 当然。 既 香城有六个品牌的连锁昼夜便利店。 啊， 一共400多家。城东最多180多家。城南最少不到60。7-24最多，好街坊最少。舒卡旗下的昼夜店全城只有3家。你跟我说平等。我一个日理万机的大老板，每天后半夜不睡觉开车在江城遛弯企图偶遇的期间，你想过我一次没？平等吗？我不敢发消息，怕不发没事，一发你就给我拉黑了。你能有过这个顾虑吗？太不平等了吧。一开始是我打电话找你的，便利店也是我找到你的，每次都是我去你家找你，你去我家也是我说让你去我家住的。每次都是我上赶着去找你，你就主动给我打过一次电话。我就说了一句你不顺心的话，你就给我挂了又挂，再让我在你家楼下挨冻等你一晚上。这叫什么平等？你还觉得自己低声下气，胸怀宽大，纵容我再报恩？哎，我操，这他妈是颠倒黑白！所有的事都是我主动的吧？这叫哪门子平等？我就是把你给惯的，总非要让我跪着不可，这叫平等吗？怎么着？你1.2米啊？还是只有下半身？你要平等的话，你该干什么？ 我该干什么？ 安里觉得自己肾上腺素飙升，四肢紧绷，头皮发麻，有种要原地飞驰起来的迫切感。 所以有些话应该你先说，不算我欺负你吧？ 那真不算。 那行，那你郑重点，不要白瞎这气氛。 人真是情绪动物，在这片忽明忽暗的奇幻的五彩绚烂中，在得知一条生命刚刚在这里逝去之后，即使是自己这种在罪恶感中自我封闭了10年的人，也会觉得哪怕见不到明天的太阳都行。许少卿想听到安里对自己说那个，不是重复游戏，也不是口误。安里看着许少卿，脸逐渐憋红了。 嗯， 许少卿的脸拉得很长，他转身就走。 我现在说不出来。 哦， 你等一下，我明天说。 别勉强。 我明天说，你等我一天。 哼，这气氛、时间、情绪，现在都说不出来，那什么时候能说？绝对是敷衍。 不必了，我回家了。 1208的房卡你带了吗？ 啊， 带了就给我。 干什么？ 明天你家里聚会什么的忙完了，去1208找我，我等你。到时候我说给你听。 许少卿的心跳又活了，他把钱包拿出来，抽出了房卡递给安磊。 你要干嘛？ 你先回家跨年吧，明天见。 许少卿虽然很想现在就听到那句话，但如果安磊另有安排，说明他很重视，因此许少卿的心情也没有坏到哪儿去，甚至还产生了一些好奇心和期待。 不就一天吗？到嘴的鱼还能跑了？ 你先回家吧，都11点了。 你不是为了把我先忽悠回家敷衍我的吧？ 当然不是。 那你一会儿怎么回家？ 这附近有夜班公交到我家那边，下车再走走就到了。 要不我开车先送你回去，反正现在又不堵车。 我还看烟花呢，你快回家吧。 许少卿没有坚持，与安里对视着，然后抱住了他，不是轻盈的拥抱，而是很紧又很缠绵，像是要融合在一起一样。一看就不是两个正经人的拥抱，但那种拥抱。 明天见，你可别骗我。 一对夫妻领着孩子走过去了，侧目。 哎嘿，朋友，好久不见啊，怎么在这儿遇见你啊？真是巧。你也是来看烟花的吗？ 我傻逼。 在下小神机演出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